联合国日讨论会24号在平壤的大同江外交团会馆举行，由联合国驻朝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所代表等国际组织代表参加，还有我国外务省、国土环境保护省、农业省的干部、各国驻朝外交代表应邀参加。在以为可持续而具有恢复力的人间开发为主题的讨论会上，其讲话后就我国从2017年到2021年在粮食及营养安全、卫生保健、用水卫生、教育和自然能源开发等各领域同联合国组织的合作计划做了发言。这天，联合国常驻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代表举行了宴会。